我费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小王子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可是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好像压根没有听见似的。他无意中吐露的一些话逐渐使我搞清了他的来历。例如，当他第一次瞅见我的飞机时，他向我问道：这是个啥玩意儿？这不是玩意儿，它能飞。这是飞机，是我的飞机。我当时很骄傲地告诉他我能飞，于是他惊奇地说道：怎么，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啊，是的。 啊，这真滑稽。此时，小王子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这使我很不高兴。我要求别人严肃地对待我的不幸。然后，他又说道：那么，你也是从天上来的了，你是哪个星球上的？即刻，对于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秘密，我隐约发现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我就突然问道：你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吗？可是他不回答我的问题，他一面看着我的飞机，一面微微的点点头，接着说道： 可不是吗，乘坐这玩意儿，你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说到这里，他就长时间地陷入沉思之中，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画的小羊，看着他的宝贝入了神。你们可以想见，这种关于别的星球的若明若暗的话语使我心里多么好奇，因此我极力地想知道其中更多的奥秘。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小家伙？你的家在什么地方？你要把我的小羊带到哪里去？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说： 好在有你给我的那只箱子，夜晚可以给小羊当房子用。 那当然，如果你听话的话，我再给你画一根绳子，白天可以拴住它，再加上一根铅杆。我的建议看来有点是小王子反感。 拴住他，多么奇怪的主意。 如果你不拴住他，他就到处跑，那么他会跑丢的。 我的这位朋友又笑出了声。你想要他跑到哪里去啊？ 不管什么地方，他一直往前跑。 这时小王子郑重其事地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我那里很小很小。接着他略带伤感地又补充了一句：一直朝前走也不会走出多远。 我还了解到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老家所在的那个星球比一座房子大不了多少。这倒并没有使我感到太奇怪，我知道除地球、木星、火星、金星这几个有名称的大行星以外，还有成百个别的星球，它们有的小得很，就是用望远镜也很难看见。当一个天文学者发现了其中一个星星，他就给他编上一个号码，例如把它称作325小行星。我有重要的根据，认为小王子所来自的那个星球是小行星 B612。 这颗小行星仅仅在1909年被一个土耳其天文学家用望远镜看见过一次。当时他曾经在一次国际天文学家代表大会上对他的发现做了重要的论证，但是由于他所穿衣服的缘故，那时没有人相信他。 那些大人们就是这样。幸好，土耳其的一个独裁者为了小行星 B612 的声誉，迫使他的人民都要穿欧式服装，否则就处以死刑。1920年，这位天文学家穿了一身非常漂亮的服装，重新做了一次论证。这一次，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我给你们讲关于小行星 B612 的这些细节，并且告诉你们它的编号，这是由于这些大人的缘故。这些大人们就爱数目字。当你对大人们讲起你的一个新朋友时，他们从来不向你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从来不讲他说话声音如何，他喜爱什么样的游戏啊，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呢？他们却问你，他多大年纪啊，弟兄几个啊，体重多少啊，他父亲挣多少钱呢？他们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么好。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那么他们就惊叫道，多么漂亮的房子啊。要是你对他们说，小王子存在的证据就是他非常漂亮，他笑着想要一只羊，他想要一只小羊，这就证明他的存在，他们一定会耸耸肩膀，把你当作孩子看待。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小王子来自的星球就是小行星 B612，那么他们就十分信服，他们就不会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和你纠缠。他们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们对大人们应该宽厚些，不要埋怨他们。当然，对我们懂得生活的人来说，我们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我真愿意像讲神话那样来开始这个故事，我真想这样说，从前呢，有一个小王子，他住在一个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星球上，他希望有一个朋友。对懂得生活的人来说，这样说就显得真实。我可不喜欢人们轻率地读我的书，我在讲述这些往事时心情是难过的。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小羊已经离去6年了，我之所以在这里尽力把它描写出来，就是为了不要忘记它。忘记一个朋友，这太叫人悲伤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过一个朋友。再说，我也可能变成那些大人那样，只对数字感兴趣。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买了一盒颜料和一些铅笔。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且除了6岁时画过闭着肚皮和开着肚皮的巨蟒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尝试过。现在重新再来画画真费劲呐。当然我一定要把这些画尽量的画得逼真，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张画得还可以，另一张就不像了，还有身材大小我画得有点不准确，在这个地方小王子画得太大了些，另一个地方又画得太小了些，对他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于是我就摸索着，这么试试那么改改，画个大概齐。我很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画错了，这就得请大家原谅我了，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从来也不加说明解释，他认为我同他一样。可是很遗憾，我却不能透过盒子看见小羊。我大概有点和大人们差不多，我一定是变老了。